关，爱难忘，阵阵忧愁平添我心慌，爱已难，只留遗憾，情关难过心渺茫，情难离，离还乱，阵阵晚风吹离愁不散，爱过你我受情伤，情舟已过崖湾千重山，为什么伤我千万回，叫我的心为你碎，又再一回伤我千万遍，爱起你剩下泪千行，剩下泪